自卑不慢， 功夫才能上道 啊。傲慢障道 啊，是很大的障碍。那个自卑呀，也是很大的障碍啊。卑与慢是同样的障碍啊。不卑不慢呢，这就是所谓的中道啊。我们真正明白了，全真在妄，全妄即真啊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我们把能够变梦境的那个心比如说真，所变的梦境叫做妄啊。做梦的时候，整个的心变成了境界，真心化为妄境，全体妄境就是真心啊。这就是佛门讲的性相保、性相一如的道理啊。所以禅家就是用这个功夫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。所以怕的是你不悟，果然悟此妙心，那么三德密藏之理自然就显现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返本还原。啊，归如大圆觉了。那么向下呢，这就是说明迷的真如本性啊，怎么迷的啊。前两就说是本真啊，体相用三大本真，现在本真迷了，怎么个迷法，这下面说出来啊。圆明照僧俗，所立照兴亡，这开始迷了。这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一念不觉啊。文殊菩萨这两句话就是说的一念不觉啊。性本来是光明的，不需要加上一点意思，它本来是光明的，什么都不要讲你给它加上一点意思，就把整个这个光明的离体给扰乱，变了障碍。我们今天是不断的在加了，谁能呢？我能，我能怎么样呢？增长莫知。能不能？我不能，我不能也增长莫知啊。把那个能不能去掉，用我这个分别执着坚固啊。你在境界里就起心动念了啊。你不知道能所是一不是二，你在里面要建立能所啊。不晓得这一桩事情是什么都加不上的，你偏偏在上给他加一点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最初一念不觉啊。 在这个根性本体上虚妄的加了一个照用，这就是所谓随照失踪啊，宗是讲的宗旨啊，就是讲的本性。照是什么呢？是观照。观照里面就是什么都不加，就是观照啊。譬如我们常常在讲些这个提醒同学的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在这个里面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观照。为什么什么都没加？这是观照。这就是头一句圆林道生死，你在这个里面一起分别执着起心动念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你把这个观照啊变化，这一变变为意识，我们说的明了意识，换句话说，真性照用当中，只要不加能所，它就是观照。那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，只要你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是真性起。楞严前面讲的见性见，闻性闻，与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你的体性啊是真极圆满的啊，你的作用也是真极圆满的，可见这个毛病的产生就是产生在虚妄分别啊。本能见所见，能闻所闻啊，一下就堕落在能所里面去了啊。这个堕落能所，就是说把你的这个照性呢，就是真如本性的觉照，这个我们讲这个般若经讲观照的作用啊，变为第六意识了啊，在这个里在一起执着，又变为第七识啊。但在这个里面把它变成种子藏在阿赖耶识的时候，就变成阿赖耶识了。随着妄念一动呢，把这个照用圆满的大用啊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唯识里面所讲的啊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、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变成这些东西了啊。你要是离开能所，离开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些全体是本性的大用，是它的作用。这个作用是只要你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没有妄想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可是一起心动念呢，是处处都是障碍啊。把原来没有障碍的无障碍的法界 变成了无量无边的障碍。有障碍就是烦恼啊，有烦恼就有业识啊，就造业啊，有造业就要受冤枉的果报嘛。啊，大乘经里面就是跟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迷雾的根源，所以这个大乘经不可不读啊。读大乘经的目的在哪里？不是叫你记呀、啊。啊，古人念起念经三千部，那、啊、他是在记诵吗？他要专门着重在死记，他能开得了悟吗？开不了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如本性里头不要记诵，没有记诵，啊，那么念经三千部的用意在哪里呢？这个用意是叫你一文字般若其观照的作用，照久了自然就入实相般若了，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什么叫观照？就是你读经的时候能够回归于自性，像经文里头这么重要的一些道理，自己能够深深的体会。啊，体会到这个原理原则了，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啊，从早到晚待人接物，将这些原理原则变化为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，这叫做观照般若。啊，观照不是叫你拉文字观照啊，照住这个方法。在人事环境里面去关照，那么修什么呢？这个你总得要晓得啊，修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，修这个我们出馆几位的时候也修得不错了，要问你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怎么还是糊里糊涂。你们所修的是呢，是无明啊，不是观照啊。啊，观照是真正不动心，外面境界是寥寥分明，样样都清楚，这是修行啊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样样都晓得，告诉你，不但现前的事情晓得，明天的事情晓得，明年的事情晓得啊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桩不晓得，这叫圆明啊。这个才是照的起的作用啊，所以不能把无明当作圆明，那就错了。别人有问啊，说是大扣则大明，小扣则小明，不扣则不明。啊，那是从自己真如本性里面。别人一问了，从真如本性里变现为心意识为他所有，啊，这个叫大慈大悲，这叫四时无碍。 不是自受用，自受用永远是清净的，自己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没有，可是也能够很顺众生的一切分别执着妄想，那是很顺他，顺他是为他受，不是为自受。这个叫修佛啊，起观照叫你起这个观照啊，正在于一切众生分别法相，实无分别可得，你在自己地球没有东西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实际上讲的是，是你的真如本性有应，它与外面这个关系呀，是念念当中感应到家。虽然与外境感应到交，又不识本觉圆成的妙明，决定不识去，这个就叫做菩萨心，这就叫做菩萨道。这一句呢就说到我们身上了，自我离造性王，观照没有了，变成了明了意识，这就是六道的生死根本。讲无分别智变成了分别心，那么也许有人问了，为什么本来圆明的性体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呢？妄生照应，这也是许多学佛的人要追究的。所以说无明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理由开始的，什么原因开始的，会有这种现象。如果有开始，如果有原因，如果有个起初，那是真的，不叫妄的，那不叫虚妄的。你们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大梦，当你梦醒的时候就对劲，你说梦什么原因起来的，你说梦几时起来的，你就对劲。同样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过去的不谈，生理不谈，我们从最浅显的地方来看，我们也不谈别人，我们就自己本身上来观察，自己 然有信举之德，像前面所讲的啊，巨海圆成啊，这个成圆圆妙，体相用三德具备呀、啊。我们哪个没有？自己有。虽有啊，我们现在缺乏的呢，缺乏修德，没有修德的功夫啊。所以在圆明体性上啊，只好是个豁然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法子说得出来啊。起了一个什么门道的妄心，圆明道的这个在唯识里面讲的啊，就是起了个见分，自根分就是真如本性的离体啊，在这个里面冒出来一个见分，见分一起之后，既然有见了，有见随着见分呢，一定又出来这个妄相为他所见啊，能所建立了照身所啊，这个身所什么呢？就是身相的这个所在啊。这个照是妄照啊，不是觉照。迷了本性。这一个照的作用它还是有作用，不能说它没有作用啊，迷了还是起作用，这个作用啊就是我们讲的妄念，就是见分啊，一有见分呢就马上就有相分，啊，那么这就是身所照的境界相啊，这是阿赖耶里的三细相啊，无明业相、转向境界相啊，或者我们讲呢啊，见分相分啊，这个身所啊，就是生起了相分啊，这好像这个真是做梦一样啊，梦里面这个自己清净心不能控制的时候，他起见分。啊，见分一升起来的时候呢，立刻随着见分者就现梦境，就现相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十法界一等庄严就是这个样。这个相分一升之后，如果你在这个相分里头不执着、不分别，很容易还原。啊，就是刚刚迷失啊，很容易回头。问题在哪里呢？生了相分之后啊，哎，他不知道回头了，执着分别虚妄的境界相啊，境界相根本没有，随着你分别心而起来的，所以。越分别越多啊，不分别就没有了，越执着越坚固像是虚妄的啊，唯心所变啊， 能变的是心，所变的是妄境啊。所照的妄境既然建立了，于是乎那个根本没有能所的真心，你就把它忘掉了，那这叫迷失了，你把它忘掉。可是你能变的心，所变的境，都离不开真心，都是从真心起来的。换句话，都是真心的德用，它起德用，你不晓得德用是从它起来的。我们要用俗话来说，忘本呐。你把本源给忘掉了。禅家把它比作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你怎么可以把本来面目给忘掉呢？执着现在这个假面目呢？假面目是变化无常的，随着你的生灭心，随着你的分别心，随着你的妄想心，刹那刹那在变化。念念心善，就变为善的样啊，善的相啊；念念心无，哎，这就变成无相，相不是真的啊。不但是这，容貌也是随你心变的，念念觉得哎呀，光阴过得很快啊，一年一年衰老啊，你的相一年比一年老。如果你把这个时光忘得一干二净呢，这不老了。不但不老啊，一年比一年年轻，都奇怪呀。可见的证明了相是虚妄，不是真实啊，相不是常住的，刹那生灭。其实楞严经里面把这些道理啊发挥得非常透彻这样啊，就是唯识家们所讲的，将自己的本觉变为意识啊，不是他真变为意识，迷了之后，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意识。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所立照性王，也就是前面第三卷里面所说的毁内为空啊，空毁暗中皆暗尘色啊。可见的生死的根源，六道轮回的 原理就是妄想啊，故得称之为无始妄想啊。这个无始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讲啊，好久好久以前的找不到开端的了。你要是这样看法的，就错了。无始是没有开始。诸位要从这个地方一下明白之后，假如要是这个妄想是过去时候真的是无始界以来啊多生多劫的，你要想断还真不简单呢。为什么？太久了，不是一下能断得了的呀。如果你豁然大悟了，哦，这个妄想根本就是没有开始，彻底虚妄的，你就可以顿断啊。唯有顿断顿修顿证，楞严经讲这个道理，切即菩提啊。你不想成佛吗？很快的，一个字的方法啊。切什么呢？切妄想，妄想一放下就成佛了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天到晚起妄想的就是凡夫，一天到晚不起妄想的就是佛菩萨。切记菩提啊，只要你们能够把妄想舍掉，这才明了啊，无始妄想为因。啊，这个因就在圆明照生所当中，种种法界起于这个业照，照呢起于圆明，正是起心论里面所觉所说的。不觉心动，而有其念。那么念是从不觉心里面起来的，照出就是动处。圆明不是照处啊，不是无照，这是圆明，不是无照。就是啊，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境界啊，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最初一念，不生灭与生灭合合，才能够生起诸法。这是在最初的时候。那么讲最初，到底这个最初是指什么地方？你们已经看过起心论，起心论虽然没讲完啊，也讲了不少了。初相有没有说最初？可是没有初相可得了。既然我有初相可得了，所以我们讲实觉，实在说也没有实相可得。天天都是实觉，起心论里面讲四种实觉，大阶段之分呢，啊。细分的时候天天都是实觉，刹那刹那都是实觉。你今天进步了，今天境界跟昨天不一样了，我今天才觉悟啊，昨天还在不觉啊， 啊，到了明天就哎呀，我今天的觉悟，昨天还是糊里糊涂的。啊，一直到成佛还是哎呀，我今天才觉悟啊，昨天还是迷惑颠倒。有没有实相可得？没有。念念是觉啊。啊，所以你要讲初相在哪里？初相在刹那刹那念念之中，这才跟你讲的是无实妄想啊，也可以说无实初相啊。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经里面真正的意思你怎么能明了呢？这个意思就是本经前面所讲的摄经圆明能生诸缘。这个四句意思非常之深啊，是说明真如本性为什么会起无明，为什么变成阿赖耶识，是讲的这个道理。四句话是讲的清清楚楚。向下呢，他就讲了这个现实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从这个根源逐步逐步演变出来的。啊，再给注释，这个演变虽然是渐次的演变，渐次跟刹那是一不少。啊，理上讲是有层次的，有渐次，事实上太快了，一刹那去了。啊，几乎你在里头找不到层次，但是它的确是一层次。啊，好像我们这个电流一样，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总开关的词，啊，我们这个灯，这个讲堂上有这么多灯，我们这个开关一开着，你几乎看到这个灯同时亮。啊，可是事实上不如此，啊，一定同时的开关。最近的这个灯先亮，在第二个亮，第三个亮，一定是这样的啊。但是速度太大了啊，这个电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啊。那么我们在此地的时候，这个是还不到一公里啊，就是一公里嘛，也不过是30万分之一啊。那30万分之一秒。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有先后？觉察不出来。啊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普通用这个照相机就是快门，啊，1/1000秒，飞机在天上飞，啊，飞到那么快的速度，1/1000秒照下来的，哎，清清楚楚，好像它没动，1/1000秒，啊，就是一公里这个地方，这个灯先后次序30万分之一秒。你决定看不到的是哪个灯先亮，哪个灯后亮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变现出来一相，一刹那之间。这是华严里面讲的，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。理论上有此地，此地讲这个此地是理论上的。啊，事实上太快太快，没办法觉察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